为光明星级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最高理事会主席在网站上载文章，法国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和意大利朝鲜友好声援团体负责人分别发表谈话，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生涯和业绩，说他一生为人民的幸福和祖国的统一献出了一切，还为保障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